风魂恋轻轻飘过来，花香浓。南风吻脸轻轻，心依稀月迷蒙。我俩敬畏轻轻，说不完情意浓。我俩敬畏轻轻，句句话都有种。到明天要相送，连着今宵，把今宵多珍重。我俩临别依依，愿太阳快升东。我俩临别依依，要再见在梦中。花香浓，南风吻脸轻轻，心依稀月迷蒙。我俩敬畏轻轻，说不完情意浓。我俩敬畏轻轻，句句话都有种。到明天要相送，连着今宵，把今宵多珍重。我俩临别依依，愿太阳快升东。我俩临别依依，要再见在梦中。临别依依，要再见在梦中。